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心中也自焦急，有心穿墙出去，看形势外间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只怕从哪边出去都会被人拦到，那就只有束手就擒了。擒住了也罢，不说自己睡不着，出来溜达溜达。正思忖间，外间突然响起男子熟悉的清朗声音。 什么事？ 一干人忙不迭地退让。 展护卫，这屋子里有古怪。 啊？展昭？哼，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跑到宫里瞎晃什么？他哪里知道展昭身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深夜单留宫中实属常事，加上端木翠新进入宫，包拯吩咐了展昭这几日一定要多在宫中行走，一来为了和端木翠里应外合，二来也多照应他。因为公孙策预言说， 端木姑娘百无禁忌，怕是会搞出什么让人炸舌的响动来。 你们都下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 展大人， 听起来有人有异议，不过片刻之后即告退去。端木翠站在当地，心中并不想见展昭，但躲躲藏藏似乎更说不过去，只得偏了头，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，魂没留意到那个老妇人的头慢慢从自己的肩膀上探出，往他耳边越靠越近，嘶呀一声，门扇推开，带入一地水银般月光。门口立着的那人身量颀长，冠束严整，唇角带着淡淡笑意，却不是展昭是谁。端木翠只当没看见他，鼻子里哼一声，哼，抬脚就往外走。展昭身形一晃，便挡住他去路，见他脸色不悦，又好气又好笑。 端木啊， 你认错人了。 好家伙，果然气得别致，居然翻脸就不认人了。展昭忍住笑，低声道， 你不姓端木啊？ 不姓。 哦。 展昭慢慢上出道来，言若有憾， 那是在下认错了。 端木翠没好气，大踏步出门，擦肩而过时狠狠撞了展昭一下，撞完就后悔了。 该死的展昭，骨头生得那么硬，撞得我半边身子发僵。 没走两步，展昭居然又伸手去拦他。 姑娘留步。 你又想干什么？ 姑娘半夜三更的，怎么会出现在姚妃娘娘的寝宫啊？ 说这话时，展昭双眉微挑，诧异的神色虽是装得十足时，到底没掩过眸中的促狭笑意。端木翠按下火气，慢吞吞的 摸鱼， 感情还是为了那天的事生气啊？展昭失笑， 哼，缸里的鱼还不够你捉的， 管得着吗你啊？ 雨碧抬脚就走，臂上忽然一紧，却是被展昭握住了。 哎呀，你这个人，我跟你又不认识，干什么拉拉扯扯的？ 哎，端木，天底下有比你还小气的姑娘吗？我何曾说过你一句重话，你就记仇到现在？ 端木翠没吭声，展昭将她拉近，低声问道， 吃药了吗？ 死不了。 在宫中走动诸多禁忌，自己要留心一些，莫要仗着有法术胡来。 啰嗦。 我适才去过太后寝宫，杨银珠给你煎了药，回去记得喝。 无事献殷勤， 路上小心些，早些歇息。 端木翠哼了一声，抬脚便走，走了一阵，到底是意难平，又折回来。 哎，展昭。 什么？ 展昭似是早已料到他会回来，眸间满满的笑意。 你这个人没脾气的吗？我说你，你不会说我吗？ 你说什么？ 啥呀你？这还要人教吗？ 这么说，端木姑娘到处欺负人，自己都看不过去了，回来教人不要做受气包。 我哪里有到处欺负人啊？ 小声嘟囔着，终归底气不足。 谁有那个胆子去说你啊？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呢，就吃了你那许多白眼，还闹得翻脸不认人。要是真说了你几句啊，还想有安生日子过吗？哎，也只得忍气吞声，夹着尾巴做人了。 端木翠扑地笑了出来，越想越发觉得不好意思，低下头去不再言语，半晌才回道： 那我回去了。 展昭嗯了一声，伸手环住他的腰，轻轻拥了一下，低声道： 回去记得喝药。 这个拥抱轻柔得很，蜻蜓点水一般，展昭的温暖气息方将他拢住，旋即离去。端木翠愣了一下，像是回到小孩子的时候，即将抓住什么，又偏偏眼睁睁看着他飞了，满心的怅然空落和不悦。他咬了咬嘴唇，闷闷道： 反正没人，多抱一下又不会死。 什么？ 没什么。 端木翠无精打采，转身走了两步，忽然想起什么，伸手将怀中那个杨太玉的薄胎瓶取出来递给展昭： 那你回去让公孙先生看看这是什么酒。 展昭伸手接过： 在姚美人这里找到的。 端木翠点了点头： 还发现了什么没有？ 端木翠脑海中闪过那个老妇人的脸，算了，还是先不同展昭讲这个了，等他寻个机会再过来一趟，到时备足了法器也不怕那个老妇人作怪。两人些许说了点话，便掩上门扇一同出来。院子里是无人，可院外却是人声杂乱，展昭失笑： 哼，他们还在等着呢，我去打发了他们。端木，你从后面走。 端木翠点点头，看着展昭开门出去，正待转身离开，忽然想起自己从床底下找到的那个圆滚滚的黑长条，方才惊慌之下似是落在了地上，于是赶紧折回屋内，又起了灯焰，终于在床榻边寻着了。寻着之后起身四下看看，不见有异动，也便离去了。原路返回，倒未曾遇到庞氏，进屋歇息了一阵，用火折子将灯花挑起，顺手将方才寻到的东西扔在岸上。不多时，外间便有工人敲门，想是见到灯亮了，开门看时，果然是送药膳来的。端木翠伸手正待去接，那工人慌了： 奴婢给姑娘放在岸上便是，怎敢劳姑娘的驾。 端木翠便侧身让开条道，那工人方走到岸边，忽地尖叫一声，手中的药碗跌在地上，药汁溅得到处都是。工人心知不好，忙跪下叩首不止。端木翠奇道： 啊，怎么了？ 那工人怯怯的，先是不敢说，后来见到端木翠面善得很，不似要责罚他的模样，方哆哆嗦嗦道： 姑娘，姑娘看看，是奴婢的不是，奴婢见着岸上的东西，还以为是条虫子。 虫子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